资治通鉴卷第182，随祭6，杨皇帝中。大业九年春正月丁丑，诏征天下兵及涿郡，使牧民为销果，修辽东古城以助军粮。灵武贼帅白鱼梭劫掠牧马，北连突厥，陇右多披其患，谓之奴贼。戊戌，赦天下。己亥，命刑部尚书魏文生等辅代王右留守西京。二月壬午，诏宇文述以兵粮不济，遂献王师，乃军力失于知料，匪庶之罪，以复其官爵。寻右家开府仪同三司。帝谓侍臣曰：高丽小鲁，武慢上国，今拔海夷山，犹望克国，况此鲁乎？乃复议伐高丽。左光禄大夫郭荣谏曰：戎狄失礼，臣下之事，千军之弩，不为西蜀发击，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？帝不听。三月丙子，己因孟海公起为道，保据周桥，众至数万，见人称饮书史，辄杀之。丁丑，发丁南10万乘大兴。戊寅，帝姓辽东，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越王同留守东都，使所在道起，齐郡王勃孟让，北海郭方玉，清河张金昌，平原郝孝德，河间隔谦，渤海孙宣雅，各聚众攻飘，多者10余万，少者数万人。山东苦之，天下承平日久，人不习战，郡县吏每与贼战，望风举败。为齐郡丞文襄张须陀得士众心，勇决善战，将郡兵击王勃于泰山下，勃视其骤胜，不设备，须陀掩击，大破之。勃收余兵北渡河，须陀追击于临邑，又破之。勃北连孙宣雅、郝孝德等10余万攻章丘，须陀率部骑20000击之，贼众大败。贼帅裴长才等众20000掩至城下，大掠。须陀未暇集兵，率五骑与战，贼竟复之，为100余重，身中数疮，勇气弥利。会城中兵至，贼稍退却，须陀督众击之，常才等败走。庚子，郭方玉等合军攻陷北海，大掠而去。须陀谓官署曰：贼势其强，为我不能救，吾今速行，破之必矣。乃减精兵背道进击，大破之，斩数万级，前后获贼辎重，不可生计。历城罗士信年14，从须陀击贼于渭水上，贼使布阵，士信驰至阵前，刺杀数人，斩一人首，至空中，以槊乘之，皆已掠阵，贼徒恶斥，莫敢进。 须陀因引兵奋击，贼众大溃。士信逐北，每杀一人，一其鼻怀之，还以验杀贼之数。须陀探赏，引至左右，每战须陀先登，士信为副。抵前使未遇，并化须陀士信战阵之状而观之。夏四月庚午，车驾渡辽。人参前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取平壤，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扶余道。仁恭进军至新城，高黎兵数万拒战，仁恭率静骑一千击破之，高黎应城固守。帝命诸将攻辽东，听以便宜从事。飞楼、冲、云梯、地道四面俱进，昼夜不息。而高黎应变拒之，二十余日不拔，主客死者甚众。冲梯杆长十五丈，萧果无星沈光升其端。临城与高黎战，短兵接，杀十数人。高黎竟击之而坠。未及地，是欲甘有垂耕，广击而复上。帝望见，壮之，即拜朝散大夫，横至左右。礼部尚书杨玄感、骁勇便骑射，好读书，喜宾客，海内知名之士多与之游。与蒲山公李密善，密必之曾孙也，少有才略，志气雄远，轻才好事，为左亲事。帝见之，谓宇文述曰：相者左帐下黑色小儿，沾事异常，勿令宿卫。树乃讽密使称病自勉。密遂秉人事，专务读书，常乘黄牛读汉书。杨素遇而异之，因召至家。余语大悦，谓其子玄感等曰：李密十度如此，汝等不及也。由是玄感与为深交。时或午之，密曰：人言当止时，宁可面于，若决击两阵之间，阴屋多接，使敌人震慑，密不如攻，驱策天下贤俊各身其用，攻不如密，岂可以阶级稍重而请天下士大夫也？玄感笑而服之。素士公交聚，朝宴之际或失臣礼，帝心闲而不言，素亦绝之。即素薨，帝谓近臣曰：使素不死，终当遗族。玄感颇知之，且自以累世贵显，在朝文武多附之故吏，见朝政日稳，而帝多猜忌，内不自安，乃与诸帝前谋作乱，帝方士征伐。玄感自言：是贺国恩，愿为将领。帝喜曰：将门必有将，相门必有相，故不虚也。由是宠遇日隆，颇遇朝政。帝伐高黎，命玄感于黎阳都运， 遂与虎贲郎将王仲伯、吉郡赞治赵怀义等谋，故逗留漕运不时进发，欲令度辽诸军伐时，帝遣使者促之，旋感扬言水路多道，不可前后而发。旋感帝虎贲郎将玄纵、鹰阳郎将万旦并从幸辽东，旋感前遣人召之，二人皆亡还。万旦至高阳，为监事许华所执，斩于涿郡。时又骁卫大将军来护儿，以舟师自东来将入海区平壤。玄感遣家奴伪为使者从东方来，诈称护儿返。六月乙巳，玄感入黎阳，必城大锁南夫，取藩部为谋甲，属官属基准开皇之旧，遗书庞郡以讨护儿为名，各令发兵会于仓所。郡县官有干用者，玄感皆以运粮追及之，以赵怀义为魏州刺史，东光卫袁务本为黎州刺史，河内郡主簿唐一为怀州刺史。至书侍御史游远，都运在黎阳，玄感谓曰：“毒夫肆虐，献身绝狱，此天亡之时也。我今亲率一兵以诛无道，轻易如何？”元正色曰：“尊公贺国宠灵，尽古无比，公之弟兄，亲子交应，当为结成尽节，上达洪恩，岂亦坟土未干，亲徒反噬，仆有死而已，不敢闻命。”玄感怒而求之，屡携以兵，不能屈，乃杀之。元明根之孙也。玄感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，丹阳宣城高烧三千余人，行三生示众，且谕之曰：“主上无道，不以百姓为念，天下骚扰，死辽东者以万计，今与君等起兵以救赵民之弊，何如？”众皆踊跃称万岁，乃乐兵部分。唐一自玄感所逃归河内。先是，玄感因遣家童至长安，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阳，即举兵，密示至，玄感大喜，以为谋主，谓密曰：“子常以祭物为己任，今其时矣，即将安出？”密曰：“天子出征远在辽外，去幽州游隔千里，南有巨海，北有强湖，中间一道，里极艰危，公拥兵出其不意，长驱入冀，据临榆之险，扼其咽喉，归路既绝，高黎闻之，必聂其后。不过旬月，资粮皆尽，其众不降则溃，可不战而擒，此上计也。”玄感曰：“更言其次。”密曰：“关中四塞，天府之国，虽有魏文生，不足为意，今率众鼓航而西，京城务工，直取长安，收其豪杰，抚其市民，据险而守之。 天子虽还，失其根本，可徐图也。玄感曰：“更言其次。”密曰：“简精锐，昼夜备道，袭取东都，以号令四方。但恐唐一告之，先以固守。若引兵攻之，百日不克，天下之兵四面而至，非仆所知也。”玄感曰：“不然，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，若先取之，足以动其心，且京城不拔，何以示威？攻之下计，乃上策也。”遂引兵向洛阳，遣杨玄挺将骁勇千人为前锋，先取河内。唐一据城据守，玄挺无所获，以又使人告东都越王同与樊子盖等勒兵为备。修武民相率守临清关，玄感不得渡，乃于吉郡南渡河，从之者如是。使弟积善将兵三千自偃师南原洛水西入，玄挺自白司马坂于邙山南入，玄感自将三千余人随其后，相去十里许，自称大军。其兵皆执单刀柳盾，无弓矢甲胄。东都遣河南令达西善意将精兵五千人聚积善，将作见河南赞至裴弘策将八千人聚玄挺。善意渡洛南，迎于汉王寺。明日积善兵至，不战自溃，铠仗皆为积善所取。弘策出至白司马坂，一战败走，弃铠仗者太半，玄挺亦不追。弘策退三四里，收散兵，复结阵以待之。玄挺徐至，坐息良久，忽起击之，弘策又败。如是五战。丙辰，玄挺直抵太阳门，弘策将十余骑驰入宫城，自于无一人反者，皆归于玄感。玄感屯上春门，每示众曰：“我身为上柱国，家累巨万金，至于富贵无所求也。今不顾灭族者，但为天下皆道玄之极耳。”众皆悦，父老争献牛酒，子弟以君门请自孝者日以千数。内史舍人为福寺光之兄子也，从军出据玄感，为玄感所获。玄感厚礼之，时与其党胡师丹共掌文汉。玄感令福寺为书为樊子盖，蜀地罪恶，云：“今欲废婚立名，远务居小里，自宜依妻。”樊子盖新自外藩入为京官，东都旧官多慢之，至于部分军事未甚成柄。裴玄策与子盖同班，前出讨贼失利，子盖更使出战，不肯行。子盖命引出斩之以训。国子祭酒河东阳汪，小有不公，子盖又将斩之。汪顿首流血，乃得免。于是将吏振肃，无敢仰视，令行禁止， 玄感进锐攻城，子盖随方据守，玄感不能克。然达官子弟应募从军者，闻洪策死，皆不敢入城。韩秦虎子是恶，关王雄子攻道，于是姬子柔来护儿子渊，裴运子爽，大理卿正善国子衍，周罗侯子仲等四十余人，皆降于玄感。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，善果亦之兄子也。玄感收兵得五万余人，分五千守辞剑道，五千守伊阙道，遣韩氏恶将三千人为荥阳，故爵将五千人取虎牢，虎牢降，以爵为郑州刺史，镇虎牢。代王佑使刑部尚书魏文生率兵四万救东都，文生至华阴，掘杨素冢，焚其骸骨，使士卒以避死，遂古行出小冕，直趋东都城北。玄感逆拒之，文生且战且行，屯于金谷。辽东城久不拔，地浅造布囊百余万口，满筑土，欲积为余粮大道，扩三十步，高于城旗，使战士登而攻之。又作八轮楼车，高出于城，加余粮道，欲俯射城内，指其将攻，城内微促。会杨玄感反书至，帝大惧，以纳言苏威入帐中，谓曰：“此儿聪明，得无为患。”威曰：“夫识是非，审成败，乃谓之聪明。玄感粗疏，必无所虑，但恐因此进城乱街耳。”底又闻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，亦忧之。兵部侍郎胡思政素与玄感善，玄感之反，政与之通谋。玄纵兄弟亡归，政浅浅之。帝将穷至玄纵等党羽，政内不自安，务臣亡奔高黎。庚午，夜二更，帝密诏诸将，使引军还。军资器械工具积如丘山，营垒帐幕暗堵不动，皆弃之而去。众心汹惧，无复部分，诸道分散。高黎及时觉之，然不敢出，但于城内鼓噪，至来日午时方见出外。四远参真犹疑随军诈之，经二日，乃出数千兵追射，为随兵之众不敢逼，常相去八九十里，将至辽水，知御营必渡，乃敢逼后军，使后军由数万人，高黎随而抄击，最后羸弱数千人为所杀掠。初，帝再征高黎，复问太史令宇智曰：“今断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实愚迷，犹执前见。陛下若亲动万乘，劳费时多。”帝怒曰：“我自行犹不克，只遣人去， 安得有功。即还，谓至曰：清前不欲我行，当为此耳。玄感岂有成乎？至曰：玄感地势虽隆，素非人望，因百姓之劳，既幸成功，今天下一家，未亦可动。帝遣虎贲郎将陈棱攻袁务本于黎阳，又遣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右后卫将军屈突通盛传发兵以讨玄感。来护儿至东来，闻玄感为东都，召诸将以玄军救之。诸将嫌以无赤，不宜善还，固执不从。护儿厉声曰：洛阳被围，心腹之急，高黎逆命，有借玄耳。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，专善在无，不关诸人。有举义者，军法从事。即日回军，令子弘整持义奏文。第十还至涿郡，以赤护儿救东都，见弘整甚悦，赐护儿玺书曰：公玄师之时，是朕赤公之日，君臣议和，远同福气。先是，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作事除名，令从军自效。从来护儿在东来，帝疑之，诏所子雄送行在所。子雄杀使者，逃奔玄感。魏文生以部骑二万渡澶水，与玄感战，玄感屡破之。玄感每战，身先士卒，所向摧陷，有善抚越其下，皆乐未至死。由是每战多捷，众亦胜，至十万人。文生众寡不敌，死伤太半且尽，乃更进屯邙山之阳，与玄感决战。一日十余合，会杨玄挺中刘石死，玄感军乃烧却。秋七月癸未，余杭民刘元进起兵以应玄感。元进手长尺余，臂垂过膝，自以相表非常，因有异志。惠帝再发三吴兵征高黎，三吴兵皆相谓曰：往岁天下全胜，吾辈父兄征高黎者有太半不返，今已疲弊，复为此行，吾属无疑累矣。由是多亡命，郡县捕之急，闻袁进举兵，亡命者云集，旬月间众至数万。使杨玄感至东都，自为天下响应，得为福寺，唯以新旅，不复专任礼密。福寺每画册皆持两端，密揣之其意，谓玄感曰：福寺原非同盟，实怀观望，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，听其是非，必为所误，请斩之。玄感曰：何至于此？密退谓所亲曰：楚公好反而不欲胜，吾属今为虏矣。李子雄劝玄感速称尊号， 玄感以问密。密曰：昔陈胜自欲称王，张耳见而被外，魏武将求九锡，荀彧止而见诸。今者密欲正言，还恐追宗二子，阿谀顺意，又非密之本图。何者？兵起以来，虽复贫瘠，至于郡县，未有从者。东都守御上强，天下救兵易至，公当挺身力战，早定关中，乃急欲自尊，何世人不广也？玄感笑而止。屈突通引兵屯河阳，宇文述记之。玄感问计于李子雄，子雄曰：通小习兵事，若易得渡河，则胜负难决，不如分兵拒之。通不能计，则樊魏失援。玄感然之，将拒通。樊子盖知其谋，朔击其营，玄感不得往。通计合，军于破陵。玄感分为两军，西抗文生，东拒通。子盖复出兵大战，玄感军屡败，与其党谋之。李子雄曰：东都援军易至，我军硕败，不可久留，不如直入关中，开永丰仓以镇贫乏，三府可指挥而定，具有府库，东灭而争天下，亦霸王之业也。李密曰：弘化留守袁弘嗣，我强兵在陇右，可声言其反，遣使迎攻，因此入关，可以待众。会化音朱阳请为向导。人臣玄感解东都围，引兵西区潼关，宣言：我已破东都，取关西矣。宇文述等诸军聂之，至弘农宫，父老遮睡玄感曰：宫城空虚，又多积粟，攻之易下。玄感以为然。弘农太守蔡王智基谓官署曰：玄感闻大军将至，欲西图关中，若成其计，则难克也，当以计迷之，使不得进，不出一旬，可以成秦。即玄感军至城下，智基登皮立之，玄感怒，留攻之。李密谏曰：公今诈众西入，军士贵粟，况乃追兵将至，安可激流？若前不得据关，退无所守，大众一散，何以自全？玄感不从，遂攻之，烧其城门。至积于内一火，玄感兵不得入，三日不拔，乃引而西。至文乡，宇文述、魏文生、来护儿、屈突通等军追及于黄天元。玄感上盘斗，布阵亘50里，且战且行。玄感一日三败。八月壬寅，玄感阵于董渡原，诸军击之，玄感大败，独与十余骑奔上洛。追骑至，玄感斥之，皆反走。至嘉卢树，独与弟姬善徒步走，自夺不免。谓姬善曰： 我不能受人戮辱，汝可杀我。”姬善抽刀着杀之，因自刺不死，为追兵所执，与玄感守俱送行在所，着玄感师于东都市。三日，复栾而焚之。玄感帝玄奖为益阳太守，将父玄感为郡丞周玄玉所杀。人行为朝请大夫，伏诛于长安。玄感之为东都也，梁郡民韩相国举兵应之。玄感以为河南道元帅，旬月间众十余万，攻飘郡县，至襄城，闻玄感败，众稍散，为利所获，转守东都。帝以袁弘嗣、胡思政之亲也，留守弘化郡，遣卫尉少卿李渊持往执之，因代为留守。官右十三郡兵接受征发，渊欲重宽简，人多负之。帝以渊相表其意，有明应图谶，记之。未及，征役行在所，渊欲及未业，其生王室在后宫。帝问曰：“汝舅来何迟？”王室以及对。帝曰：“可得死否？”渊闻之，惧，饮纵酒纳禄以自会。癸卯，吴郡诸谢，晋陵管崇聚众寇掠江左。谢本还俗道人，涉猎经史，颇知兵法，形容渺小，为昆山县博士，与数十学生起兵，民苦役者负之如归。崇长大，美姿容，志气倜傥，隐居常熟，自言有王者相，故群盗相与奉之。时帝在涿郡，命虎牙郎将赵六儿将兵万人屯阳子，分为五营以备南贼。崇遣其将陆乙渡江，夜袭六儿，破其两营，收其器械军资而去，众亦胜至十万。辛酉，司农卿云阳赵元书左杨玄感党伏诛。帝使大理卿郑善果、御史大夫裴运、刑部侍郎古仪与留守樊子盖推玄感党羽。仪本天竺胡人也。帝谓运曰：“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，亦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即相聚为道耳，不尽家诸，无以成后。”子盖性计残酷，运复受此旨，由是郡法治之，所杀三万余人，皆即没其家，亡死者太半，留袭者六千余人。玄感之为东都也，开仓赈济百姓，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。玄感所善文事，会稽于绰、琅琊王胄俱作玺编。绰胄亡命，不得诛之。帝善主文，不欲人出其右。薛道恒死，帝曰：“更能作空梁落雁泥否？”王胄死， 帝送其家具曰：庭草无人随意绿，复能作此语也。帝自负才学，每教天下之事，常谓侍臣曰：天下皆为朕成及蓄余而有四海，设令朕与士大夫高悬亦当为天子矣。帝从容为秘书郎于世南曰：我性不喜人见，若未望通显而见以求名，弥所不耐。至于卑贱之事，虽少宽甲，然足不置之地上，汝其知之。世南世基之地也。帝使裴举安吉陇右，因之会宁，存问何萨挪可汗部落，遣绝度社寇掠突遇浑以自负，浑而奏状，帝大赏之。九月己卯，东海民彭孝才起为盗，有众数万。甲午，车驾至上谷，以公费不给，免太守于贺等官。闰月己巳，幸伯陵。冬十月丁丑，贼帅吕明兴为东郡，虎贲郎将费青奴击破之。刘元进率其众将渡江，会杨玄感败，诸谢管崇共迎元进，推以为主，据吴郡，称天子。谢崇据为尚书仆射，属至百官。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，多指掌吏以应之。帝遣左屯卫大将军代人突万绪、光禄大夫下归于巨罗将兵讨之。十一月己酉，右后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昌于清河，孝慈败死。杨玄感之西也，为福寺王毅东都归守，事实如其笔者皆不问。樊子盖收玄感文部，得其书草，封以成帝。帝命直送行在。李密亡命，为人所获，亦送东都。樊子盖所送福寺密及杨基善、王仲伯等十余人，亦高扬。密与王仲伯等窃谋亡去，昔使出其所积金，以示使者曰：吾等死日，此金并留复公，幸用相益，其余即皆报得。使者立其金，许诺，防进见迟。密请通事酒食，每宴饮，喧哗静息，使者不以为意。行至魏郡石梁邑，印防守者皆醉，穿墙而逸。密呼为福寺同去，福寺曰：我无罪，天子不过一面责我耳。至高阳，帝以书草示福寺，收复大礼。宇文述奏：凶逆之徒，臣下所当同级，若不为重罚，无以诉将来。帝曰：听公所为。十二月甲申，数就野外，付诸鹰行者于阁上，以车轮括其颈，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着射，乱发矢如未毛， 肢体迷碎，犹在车轮中。积善福寺仍加车裂，解焚而扬之。积善自言手杀悬杆，既得免死。帝曰：“然则萧累耳。”因更其姓曰萧氏。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，能辨佛形，自称弥勒出世，远近信惑，遂谋因无遮大会举兵袭圣余，士谢伏诛，并诛党羽千余家。扶封丧门向海明，以自称弥勒出世，人有归心者，折获即梦，由是三府人悉然奉之，因举兵反，众至数万。丁亥，海明自称皇帝，改元白屋，召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。帝召魏文生、樊子盖亦行在，未烙之，赏赐极厚，遣还所任。刘元进攻丹阳，突万绪即将击破之，元进解围去，绪进屯曲阿，元进截诈拒绪，相持百余日，绪击之，贼众大溃，死者以万数。元进挺身夜遁，保其垒，诸谢管崇等屯毗陵，连营百余里，续乘胜进击，复破之，贼退保黄山，续围之，元进谢仅以身免。余镇斩崇及其将卒五千余人，收其子女三万余口，进解会稽围。余巨罗与续协行，战无不捷，然百姓从乱者如归氏，贼败而复聚，其势亦盛。元进退据建安，帝令续进讨，续以士卒疲弊，请西甲带来春，帝不悦。巨罗亦以贼非岁月可平，诸子在洛京，浅浅家仆迎之，帝怒，有司西止，奏续怯懦。巨罗败逆，巨罗作斩，征续亦行在，续忧愤道卒。帝更遣江都城王世充发淮南兵数万人讨袁进，世充渡江，频战皆捷，袁进谢败死于吴，其余众或降或散。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相前焚香为誓，曰：“降者不杀。”散者始欲入海为道，闻之，旬月之间归守略尽。世充喜坑之于黄庭涧，死者三万余人。由是余党复相聚为道，官军不能讨，以致隋亡。帝以世充有将帅才，亦加宠任。是岁，召为道者即没其家。时群盗所在皆满，郡县官因之各专威服，生杀任情矣。张丘杜伏威与临济府公时为文景交，据亡命为群盗。伏威年十六，每出则居前，入则殿后，由是其徒推以为帅。下批苗海潮 以聚众为道。扶威使公时谓之曰：今我与君同苦随政，各举大义，力分势弱，常恐被擒，若合为一，则足以敌随矣。君能为主，吾当敬从，自魁不堪，宜来听命，否则一战以决雌雄。海潮惧，即率其众降之。扶威转略淮南，自称将军。江都留守遣校尉宋浩讨之，扶威与战，扬为不胜，引浩众入夹尾中，因从上风纵火，浩众皆烧死。海陵贼帅赵破阵以扶威兵少，轻之，赵与并立。扶威使公时严兵居外，自于左右十人击牛酒入夜，余座杀破阵，并其众。十年春二月辛未，赵百僚一伐高丽，数日无敢言者。戊子，赵复征天下兵，百道俱进。丁酉，扶风贼帅唐弼立李弘之为天子，有众十万，自称唐王。三月壬子，帝行幸捉郡，士卒在道，亡者相继。癸亥，至临于宫，骂祭皇帝，斩叛军者以信骨，亡者亦不止。夏四月，榆林太守常记董纯与彭城贼帅张大虎斩于昌庐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。甲午，车驾至北平。五月庚申，延安贼帅刘家论自称皇王，建元大事，有众十万，与姬胡相表里为寇。赵以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，发兵击之，战于上郡，斩家论，并将卒万余级，虏男女数万口而还。秋七月癸丑，车驾次怀远镇，时天下已乱，所征兵多失期不至，高丽亦困毕。来护儿至毕奢城，高丽举兵逆战，护儿击破之，江区平壤。高丽王元惧，甲子，遣使起降，求送胡思政。帝大悦，遣使持节召护儿还，护儿集众曰：大军三出，未能平贼，此还不可复来，劳而无功，吾切耻之。今高丽时困，以此众击之，不日可克，吾欲进兵竟为平壤，取高原，献捷而归，不亦善乎？答表请行，不肯奉诏。长史崔君素故政，护而不可，曰：贼势破矣，独以相任，自足办之，吾在捆外，事当专决，宁得高原还而获遣，舍此成功，所不能矣。君素告众曰：若从元帅为具诏书，必当文奏，皆应获罪。诸将惧，惧请还，乃使奉诏。八月己巳，帝自怀远镇班师， 邯郸贼帅杨公卿率其党8000人抄驾后第8队，得飞黄上厩马42匹而去。冬10月丁卯，上至东都，己丑还西京，以高丽使者及胡思政告太庙，仍征高丽王元入朝，元竟不至，敕将帅严庄更图后举，竟不果行。初，开皇之末，国家殷盛，朝野皆以高丽为义，刘铉独以为不可，作辅夷论以次之，致仕其言始验。11月丙申，杀胡思政于金光门外，如杨基善之法，仍烹其肉，使百官啖之，宁者或啖之至饱，收其鱼骨，焚而扬之。以四有事于南郊，上不斋于次，节招备法驾，至即行礼。是日大风，上独献上帝，三公分献五帝，礼毕，御马疾趋而归。乙卯，离石湖刘苗王返，自称天子，众至数万。将军潘长文讨之，不克。吉郡贼帅王德仁拥众数万，保临庐山为道。帝将如东都，太史令宇智谏曰：“必遂伐辽，民食劳弊。陛下以镇抚关内，使百姓尽力农桑。3-5年间，四海稍丰实，然后巡省，于是为宜。”帝不悦，至辞疾不从，帝怒，下至狱，竟死狱中。12月壬申，帝如东都，赦天下。戊子，入东都。东海贼帅彭孝才转略沂水，彭城留守董淳讨秦之。淳战虽屡捷，而盗贼日滋，或赠淳怯懦，帝怒，所淳亦东都，诛之。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，至盱眙，众10余万，据都梁宫，阻淮为固。江都城王世充将兵拒之，为五诈以色显要，雷行示弱。让笑曰：“世充文法小利，安能将兵？吾今生复取古行入江都耳。”时民皆解保自固，也无所略。贼众见馁，乃少留兵，为五诈，分人于南方超略。世充似其谢，纵兵出击，大破之。让以数十骑遁去，斩首万余级。齐郡贼帅左校友众10万屯敦狗山，郡丞张须陀列营逼之，校友窘迫出降。须陀威震东下，以功遣齐郡通守，领河南道12郡处置讨捕大使。涿郡贼帅卢明月众10余万均驻阿，须陀将1000人邀之，相持10余日，粮尽将退。谓将士曰：“贼见无退，必西众来追， 若以千人袭聚其营，可有大利。此诚危势，谁能亡者？众莫对。唯罗士信及历城秦叔宝请行。于是须陀伪诈而遁，使二人分将千兵伏嘉伟中。明月西众追之，士信叔宝持至其栅，栅门闭，二人超升其楼，各杀数人，营中大乱。二人斩官以纳外兵，因纵火焚其30余栅，烟焰涨天。明月奔还，须陀回军奋击，大破之。明月以数百计遁去，所伏斩无算。叔宝名穷，以自行。11年春正月，赠秘书省官120元，并以学士补之。帝号读书著述，自为扬州总管，至王府学士至100人，常令修撰，以至为帝，前后近20载，修撰未尝暂停。自经术、文章、兵、农、地理，依补士道，乃至蒲帛、鹰狗，皆为新书，无不精洽，共成31部，17000余卷。初，西京嘉泽殿有书37万卷，帝命秘书监柳固言等全赐，除其复重伪杂，得正玉本37000余卷，纳于东都修文殿。又写50副本，简为3品，分至西京、东都、宫省、官府，其正书皆装简华净，宝轴锦表，于官文殿前为书室14间，窗户床褥除幔，闲极珍丽，每3间开方户，垂锦幔，上有2飞仙，户外地中始激发。地姓舒适，有工人执香炉，前行见机，则飞仙下，收幔而上。户匪及厨匪皆自起，帝出则垂壁复故。帝以户口逃亡，盗贼繁多。2月庚午，赵民西城居，田随尽己，郡县一亭村务皆筑城。上古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，国号燕。贼帅魏刀儿自称立山飞，众各10余万，北连突厥，南寇燕赵。初，高祖梦洪水没都城，亦误之，故迁都大兴。申明公李牧轰，孙云袭爵，叔父浑奋其吝啬，使兄子善恒贼杀之，而正其从父弟瞿昙，使之长死。浑谓其七兄左卫帅宇文述曰：“若得少封，当遂奉国父之办。”述谓之言于太子，奏高祖，以浑为幕嗣。2岁之后，不复以国父与述，述大恨之。帝即位，浑累官至右骁卫大将军，改封成功。帝以其门族强盛祭之，会有方士安其陀，言李氏当为天子， 劝帝尽诸海内凡李姓者。浑从子将作贱民，小名弘儿，帝以其名应谶，常面告之，记其隐绝。敏大惧，朔与浑及善衡秉人私语，数赠之于帝。仍遣虎贲郎将河东裴仁基表告浑反，帝收浑等家，遣尚书左丞袁文都、御史大夫裴运杂至之，暗问数日，不得反状，以实奏闻。帝更遣数穷至之，数又叫敏妻宇文氏为表，诬告浑谋因度辽，与其家子弟为将领者，共袭取御营，立敏为天子。数驰入奏之，帝泣曰：“吾宗社畸清，赖公获权耳。”三月丁酉，杀浑、敏、善衡及宗族32人。自三从以上，皆徙边教。后数月，敏妻亦阵死。有二孔雀自西苑飞及宝城朝堂前，亲卫校尉高德儒等10余人见之，奏以为鸾，使孔雀已飞去，无可得厌，于是百僚称贺。诏以德儒诚心明会，召见嘉祥，擢拜朝散大夫，赐物百段，余人皆赐数帛，仍于其地造仪鸾殿。即有帝行幸太原，夏四月，幸汾阳宫避暑，宫城破隘，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间，结草为营而居之。以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卫大使，常置处置选捕郡县文武官，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。渊行至龙门，击贼帅吴端儿，破之。秋八月乙丑，帝巡北塞。初，裴矩以突厥使毕可汗部众见圣，献策分其事，欲以宗女嫁其弟赤吉射，拜为南面可汗。赤吉不敢受，使毕闻而见怨。突厥之臣实属胡西多谋略，为使毕所宠任。举诈与为护士，又至马邑下杀之。遣使召使毕曰：“实属胡西盼可汗来降，我以相位斩之。”使毕知其状，由是不朝。戊辰，使毕率计数10万谋袭剩余。义成公主先遣使者告变，人身车驾驰入雁门，齐王翦以后军保郭县，鬼有突厥为雁门，上下黄布，撤民屋为守御之具，城中兵民15万口，时仅可知20旬。雁门41城，突厥克其39，为雁门郭不下。突厥急攻雁门，使及御前，上大惧，报赵王稿而泣，目尽肿。左卫大将军宇文述 劝帝减精锐数千骑溃围而出。纳言苏威曰：长守则我有余力，轻骑乃彼之所长，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？民部尚书樊子盖曰：陛下成威侥幸，一朝狼狈，悔之何及？不若据坚城以挫其锐，坐征四方兵使入援，陛下亲抚巡士卒，欲以不复征辽，后为勋格，必人人自愤，何忧不济？内史侍郎萧瑀以为：突厥之俗，可贺敦欲之君谋，且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，必是大国之源。若使一介告之，介是无益，拥有何损？又将士之意，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，悬视高丽，若发明诏，欲以赦高丽，专讨突厥，则众心积安，人自为战矣。与皇后之弟也。于是姬亦劝帝重为赏格，下诏停辽东之役，帝从之。帝亲寻将士，谓之曰：努力击贼，苟能保全，凡在行阵，勿忧富贵，彼不时有司弄刀笔破辱勋劳。乃下令：守城有功者，无官直处六品，赐物百段，有官以赐增邑。使者未落，相望于道。于是众皆踊跃，昼夜俱战，死伤甚重。甲申，召天下募兵，首令进来赴难。李渊之子世民年16，应募立屯卫将军云定兴，税定兴多积旗鼓为疑兵，曰：使必敢举兵为天子，必为我仓促不能复原故也。一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，夜则征鼓相应，鲁必为救兵大至，望风遁去。不然彼众我寡，若西军来战，必不能知。定兴从之。帝遣箭使求救于义成公主。公主遣使告使毕云：北边有急，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心口。9月甲辰，使毕解围去。帝使人出征，山谷皆空，无胡马，乃遣2000骑追猎，至马邑，得突厥老弱2000余人而还。丁未，车驾还至太原。苏威言于帝曰：今盗贼不息，士马疲弊，愿陛下急还西京，深根固本，为社稷计。帝出然之。宇文述曰：从官妻子多在东都，以便道向洛阳，自潼关而入。帝从之。冬10月壬戌，帝至东都，故免皆渠，谓侍臣曰：有大有人在，亦为向日平杨玄感，杀人尚少故也。苏威追论勋格太重，宜加斟酌。樊子盖故请，以为不宜失信。帝曰： 公欲收物情也？子盖惧，不敢对。帝幸令观赏，初平杨玄感应受勋者多，乃更置荣制，见节位为正六品，赐奋武、宣惠、绥德、怀仁、秉义、奉承、立信等位，帝降一阶。将士守雁门者万七千人，得勋者才千五百人，皆准凭玄感勋，一战得第一勋者进一阶。其先无荣制者，只得立信位；三战得第一勋者，至秉义位；其在行阵而无勋者，四战进一阶，亦无次。会仍亦伐高黎，由是将士无不愤怨。初，萧瑀以外戚有才性，常侍帝于东宫，累迁至内史侍郎，委以机务。与性刚耿，硕言事无止，帝见疏之，即雁门为解。帝谓群臣曰：“突厥狂悖，是何能为？”少时未散，萧瑀俱相恐动，情不可恕，初为河池郡守，即日遣之。后卫将军杨子崇从帝在汾阳宫，指突厥必为寇，屡请早还京师。帝怒曰：“子崇怯懦，惊动众心，不可居爪牙之官。”初为离石郡守。子崇高祖之族弟也。杨玄感之乱，龙州水殿皆为所焚，召江都更造，凡数千艘，制度仍大于旧者。人参卢明月率众十万叩陈汝。东海李子通有勇力，先依长白山贼帅左才相，群盗皆残忍，而子通独宽仁，由是人多归之。为半岁，有众万人。才相祭之，子通隐去，杜怀与杜伏威合。伏威选军中壮士养为甲子，凡三十余人。己因王雄旦临己看棱为之冠，继而李子通谋杀伏威，遣兵袭之。伏威披重创坠马，雄旦复之逃家尾中，收散兵复阵。将军来整击伏威，破之。其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勇而多力，复伏威以逃。雄旦率壮士十余人卫之，与随兵力战，由是得免。来整又击李子通，破之。子通率其余众奔海陵，复收兵得二万人，自称将军。城府朱粲始为县左使，从军，遂亡命聚众为盗，谓之可达韩贼，自称迦楼罗王，众至十余万，引兵转掠荆缅及山南郡县，所过教累无疑。十二月庚寅，召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及将贼净盘陀等。子盖不分赃匹，自汾水之北 村物尽焚之，贼有降者皆坑之，百姓怨愤，亦相聚为盗。诏以李渊代之，有降者，渊引至左右，由是贼众多降，前后数万人，余党散入他郡。